妙法莲花经信解品第四。以时为命须菩提，摩诃迦旃延，摩诃迦涉，摩诃目犍连，从佛所闻未曾有法。世尊受舍利弗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发希有心，欢喜踊跃，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遍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一心合掌，屈躬恭敬，瞻仰尊颜，而白佛言：我等居僧之手，连并扭迈，智慧已得涅槃，无所堪任，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世尊往昔说法记久，我时在座，身体皮懈，但念空无相无作，于菩萨法游戏神通，正佛国土，成就众生，心不喜乐。所以这何？世尊，令我等出于三界，得涅槃证。又今我等连以扭迈，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生一念好拗之心。我等今于佛前闻受声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心甚欢喜，得未曾有，不畏于今忽然得闻稀有之法，心自庆幸，获大善利，无量珍宝，不求自得。世尊，我等今者拗说譬喻，以明思义。譬若有人年纪幼稚，舍父逃世，久住他国，或十、二十至五十岁，年纪长大，家服穷困，持请四方以求衣食，渐渐游行，欲向本国，其父先来，求子不得，终止一成，其家大富，财宝无量，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玻璃珠等，其珠仓库，色皆盈溢，多有铜仆，神佐利民，象马车乘，牛羊无数，出入色利，乃遍他国，商贾古客亦甚众多，是贫穷子由诸聚落，经历各邑，遂到其父所指之城。父每念子，与子离别五十余年，而未曾向人说如此事，但自思维，心怀悔恨，自念老老，多有财物，金银珍宝，仓库盈溢，无有止息。一旦终末，财物散失，无所毁富，是以殷勤每益其子，复作是念：我若得子，毁富财物，坦然快乐，无复忧虑。世尊，以是穷子容任辗转，遇到富舍，住立门侧，遥见其父，具狮子床，宝鸡成竹，诸婆罗门、刹利、居士，皆恭敬围绕，以珍珠璎珞，价值千万，庄严其身。利民同仆，手执白弗，侍立左右，浮以宝杖，垂珠花幡，香水洒地，散种名花，罗列宝物，出纳取予，有如是等种种严饰，威德特尊。穷子见父有大力势，即怀恐怖，悔来至此，涉作是念：此或是王，或是王等，非我容力得物之处，不如往自贫理，视力有地，衣食易得，若久住此， 或见逼迫，强使我作，作是念已，疾走而去。是父长者于师子座，见子便识，心大欢喜，即作是念：我财物富藏，今有所负，我常思念此子，无由见之，而忽自来，甚惜我愿。我虽年老，犹故贪惜，即显旁人，急追将还。以时侍者疾走往足，穷子惊愕，清怨大唤，我不相犯，何为见足？侍者执之越急，强牵将还。于是穷子自念无罪，而被囚执，此必定死。转更黄布，闷绝壁地。父遥见之，而与是言：不须此人，勿强将来，以冷水洒面，令得醒悟。莫复与语，所以者何？父知其子，志意下劣，自知豪贵，为子所难，审之是子，而以方便，不与他人。云是我子，侍者与之，我今放与，随意所趋。穷子欢喜，得未曾有，从地而起，往至贫里，以求衣食。以是长者将欲有引其子，而切方便，勿显异人，形色潮水，无威德者，汝可伪比，随与穷子，此有作处，倍与汝值。穷子若许，将来试作，若然欲何所作，便可与之。故汝除分，我等二人亦共与作。时义士人即求穷子，既已得之，具陈上士。以是穷子先取其价，寻与除分，其父见子，敏而怪之，又以他日于窗友中，遥见子身，泪受潮水，粪土尘笨，污秽不净，即脱璎珞，细软上服，严色之具，更着粗鄙旧利之衣，尘土笨身，右手执持除粪之器，状有所谓，与诸作人，汝等勤作，勿得懈息，以方便故，得近其子。后复告言：撮男子，汝常此作，勿复如去。当家与嫁，诸有所需，盘器米面，盐醋之属，莫至而难。亦有老婢使人，衰者相给，好自安逸。我如与父，勿复忧虑。所以者何？我年老大，而与少壮，与常作事，无有欺怠，亲恨怨言，都不见汝有此诸恶。如遇作人，自今以后，如所生子，即是长者，更与作字，明之为义。以时穷子虽因此遇，犹故自慰，客作贱人，由是之故，于二十年中，常令除粪。过世以后，心相体顺，入出无难，言其所指，犹在本处。世尊，以时长者有疾，自知将死不久，与穷子言：我今多有金银珍宝，仓库盈溢，其中多少，所应取汝。汝悉知之，我心如是，当体此意，所以者何？今我与汝变为不义，而家用心，无令漏失。以是穷子即受教斥。 领之众物，金银珍宝及诸富藏，而无虚取一餐之意，言其所指，故在本处下劣之心，亦未能舍。复经少时，父之旨意渐已通泰，成就大志，自鄙先心，临欲终时，而命其子并会亲族、国王、大臣、察吏、居士皆悉以集，即自宣言：诸君当知，此是我子，我之所生于某城中，舍我逃走，聆平辛苦五十余年，其本自某，我名某甲，昔在本城怀忧推觅，忽于此间如会得知，此实我子，我实其父，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是子有，先所出纳，是子所知。世尊，是时穷子闻父此言，即大欢喜，得未曾有，而作是念：我本无心，有所希求，今此宝藏自然而至。世尊，大富长者则是如来，我等皆似佛子。如来常说：我等为子，世尊，我等以三苦故，于生死中受诸热恼，迷惑无知，拗着小法。今日世尊令我等思维捐除诸法弃论之分，我等于中勤加精进，得至涅盘一日之价。既得此已，心大欢喜，自以为足，便自慧言：于佛法中勤精进故，所得宏多。然世尊先知我等心着蔽欲，傲于小法，便见众舍不为分别，汝等当有如来知见宝藏之分。世尊以方便力说如来智慧，我等从佛得涅盘一日之价，以为大德，于此大圣无有自求。我等又因如来智慧为诸菩萨开示演说，而至于此无有志愿，所以者何？佛知我等心拗小法，以方便力随我等说，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。今我等方知世尊于佛智慧无所论识，所以者何？我等识来真是佛子，而但拗小法。若我等有傲大之心，佛则为我说大乘法。今此经中为说一乘，而释于菩萨前，为此声闻傲小法者，言佛实以大乘教化。是故我等说本无心有所希求，今法王大宝自然而至，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知。以是摩诃迦摄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我等今日闻佛音教，欢喜踊跃，得未曾有。佛说声闻，当得作佛，无上宝罪，不求自得。譬如童子幼稚无识，舍父屠世，远渡他土，周流诸国五十余年，其父忧念，四方推求，求之既疲，顿止一成，造立舍宅，五欲自娱，其家巨富，多珠金银，车渠马驴，珍珠琉璃，象马牛羊，碾如车胜，田业同仆，人民众多，出入色利，乃遍他国，商贾古人无处不有，千万亿众 围绕恭敬上为王者之所爱念，群臣豪族皆共忠重，以诸缘故往来者众，豪富如是，有大力势，而年老迈，亦忧念子，宿夜为念，死时将至，痴子舍我五十余年，父葬诸物，当如之何？以是穷子求杀衣食，从邑至邑，从国至国，或有所得，或无所得，饥饿累瘦，体生疮癣，渐次经历，到父住城，容任辗转，遂至父舍，以是长者于其门内，施大保障，处狮子座，眷属围绕，诸人侍卫，或有计算，金银宝物，出纳财产，诸暨劝疏，穷子见父，豪贵尊严，为是国王、若国王等，惊报自怪，何故至此？复至念言，我若久住，或见逼迫，强驱使作，思为是矣。持酒而去，借问贫理，欲往容作长者是时，在狮子座，遥见其子，默而识之，即斥侍者追逐将来，穷子惊唤，迷闷逼地，是人执我，必当见杀，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？长者之子如痴侠劣，不信我言，不信是父，即以方便，更显如人，渺目错漏，无威德者，汝可与之云当相顾，随诸分位，倍与汝家。穷子闻之，欢喜随来，为随分位，静诸房舍，长者于有，常见其子，念子如劣，拗为鄙视。于是长者着敝旧衣，执随分器，往到子所，方便附近，与令勤作，记忆与驾，并图足游，饮食充足，战只口暖。如是苦言，汝当勤作，又以软语，若如吾子，长者有志，渐令入出，经二十年，执作家事，视其金银珍珠玻璃诸物出入，皆使令之。又处门外，子宿草庵，自念贫事，我无此物，父之子心渐已广大，欲与财物积聚亲族，国王大臣察利居士于此大众，说是我子，舍我他行，经五十岁，自见子来，已二十年，识于某城，而失是子，周行求杀，遂来至此，凡我所有，赦责人民，悉以付之，赐其所用，子念识贫，志意下劣，今于父所，大获珍宝，并及赦责一切财物，甚大欢喜，得未曾有。佛亦如是，知我傲小，未曾说言，汝等作佛，而说我等得诸无漏，成就小圣，声闻弟子。佛斥我等说最上道，收集此者，当得成佛。我成佛教，为大菩萨，以诸因缘种种譬喻，若干言辞，说无上道，诸佛子等从我闻法，日夜思维，精勤收集，是时诸佛即受其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一切诸佛被藏之法，但为菩萨， 演其实事，而不为我说施真要。如彼穷子得近其父，虽知诸物，心不稀取。我等虽说佛法宝藏，自无自愿，亦复如是。我等内灭，智慧为足，为了此事，更无如是。我等若闻正佛国土，教化众生，都无因乐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皆色空寂，无生无灭，无大无小，无漏无为，如是思维，不生喜乐。我等长夜于佛智慧，无贪无着，无复自愿，而至于法，为是究竟。我等长夜收集空法，得脱三界苦恼之患，住最后身，有如涅槃。佛所教化，得道不虚，则为以得报佛之恩。我等虽为诸佛子等说菩萨法，以求佛道，而于是法永无怨拗。道师见舍，观我心故，初不劝进，说有实利，如父长者知子自劣，以方便力，由服其心，然后乃付一切财物。佛亦如是，言稀有事，知傲小者，以方便力，调服其心，乃教大智。我等今日得未曾有，非先所望，而今自得。如彼穷子得无量宝，世尊我今得道得果，于无漏法得清净眼。我等长夜持佛正戒，始于今日得其果报。法王法中九修梵行，今得无漏无上大果。我等今者真是声闻，以佛道声令一切闻。我等今者真阿罗汉，于诸世间天人魔凡，普于其中，应受供养。世尊大恩，以稀有事怜悯教化，利益我等无量亿劫，谁能报者？手足供给，头顶礼敬，一切供养皆不能报。若以顶戴，两肩贺负，于行沙劫尽心恭敬，又以美善无量宝衣及诸卧具种种汤药牛头煎坛及诸珍宝，以起塔庙宝衣布地如斯等事，以用供养，于行沙劫亦不能报。诸佛稀有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大神通力，无漏无为，诸法之王，能为下劣，隐于斯事，取上凡夫，随而为说。诸佛于法得最自在，知诸众生种种欲乐及其智力，随所堪任，以无量喻而为说法。随诸众生宿世善根，又知成熟，未成熟者种种筹量分别之矣，于一圣道随而说三。妙法莲花经卷第二。如来欲说三界为家，火宅门外布三车，诸子敬分花，长者因夸，受记果无差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